最后一个问题，古人有卖身葬父的悲苦，现代社会虽然经济繁荣，仍有一些穷人死不起，例如买不起墓地，给不起丧葬费用等等，甚至是死人和生人争地的情况之下，有时即使是有钱亦都是一地难求。因此现代人提倡火葬、水葬、树葬、撒葬甚至天葬等。请问大师，对于改良丧葬仪式的意见？ 人死要入土为安，这些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因此一般人遇到亲人往生都是急着找墓地，有些人甚至生前早已经预备妥当，造成土地使用效率减低。尤其一些有钱人喐下就起很大的墓园，形成死人和活人争地，现代人口爆炸，无壳蜗牛的居住问题尚待解决，死人和活人争地的问题值得重视。此外，中国人喜欢看风水，为了葬个好墓地，以其后代子孙能够发财富贵，甚至成为帝王将相，于是杂乱无章的墓园就成为中国特有的景观，不单止有外观尖，而且造成山坡地不适当使用，造成严重的环保问题，相对于欧美的墓园公园化，实在有值得借镜之处，亦都更凸显出中国式的丧葬仪式实在有积极改良的必要。其实在佛教里面，从印度开始就主张火葬，后来西藏的喇嘛教则改用天葬，火葬比天葬、海葬、树葬、土葬都好。当初佛陀涅槃之后，亦都自己以三昧真火涂皮，目前火葬的观念已经渐渐被一般人所接受。尤其一般佛弟子在火葬之后，将骨灰奉安在寺院的立骨塔，这些实在是人生最圆满的归宿。佛教的立骨塔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灵骨塔，它除了实质解决现实的问题之外，更蕴含着深刻的信仰意义。因此佛光山的慈善事业入面，除了开办有育幼院、养老院、云水医院之外，还设有万寿堂、玫瑰陵，给信徒安放灵骨，周全照顾信徒的生老病死，等人的一生都能够在佛教入面得到圆满的照顾。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死亦都是很伤感、很烦恼的事。当一个人老病之后，先是医疗照顾，当医药无效的时候，就要预备后事。现在丧葬费用都很高，很多家庭一时之间没办法拿出这笔费用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死不起，不单止死不起，还有养不起、住不起、读不起、娶不起、玩不起等等的问题。其实人只要懂得简朴，什么事都做得起，奢侈浪费就什么都做不起。佛教赞成火葬，因为土葬造成死人和活人争地，而且太过执着。至于水葬、树葬、海葬、空葬，又觉得太过无情，总是不忍心。所以火葬最好，不单止干净悭钱，连棺木都不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，而且悭时间，只要殡仪馆的车送到火葬场，两三个钟头就可以做好。火葬费用又不贵，民间亦都有不少慈善机构有施棺的善举，义务帮助贫困，解决死亡大事。好像佛光山为了等困苦的人能够死有所安，特别提供万寿园2000个位置，给贫困无医者安置遗骨。火葬虽然好处很多，但不少人还是坚持要土葬，总是觉得人死了之后再用火烧实在不忍心。但是不用火化，等先人的尸骨深埋在土里面腐臭发烂，任由虫蚁来食，难道就忍心吗？土葬要执骨， 从肚里面挖出来的骸骨，再善良的孝子贤孙都觉得腐臭，不敢接近。火化之后的骨灰，即使摆在床头同人一起睡觉，亦都没什么不好。这个世间上再怎样污糟的东西，用水去漂洗，用火烧成灰都可以干净。屋企供的佛像、诵的经书污糟了不用了，用火消化是表示尊敬。同样的，死了的身体火化之后成为更干净的骨灰，不是更好些吗？其实不理哪一种葬法，好像庄子说，埋葬在地下被虫咬，在原野被飞禽走兽食，在海里面被鱼虾食，不都是一样吗？所以不理哪一种葬法，只要不劳动人地，不浪费，就是最好。因为简朴并不代表不隆重，所以不理土葬、火葬、树葬、海葬、空葬等等，一切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了解决人生最后的大事，能够找出最经济实惠的方法，我想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